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后半夜有轻雾，最低气温7摄氏度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金秋国庆，211.5万游客畅游市属公园和中国园博馆，红色旅游成为了国庆的出游亮点，00后成为消费主力，国庺假期周边游同比增长56%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一下，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了国庆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，举办了秋花展、文化展、体验游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，吸引211.5万游客游园参观，共庆新中国72岁华诞。那么详细的情况，我们现在就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了解一下。金旭你好。 哎，主持人、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先来给我们盘点一下7天假期市属公园的游园情况怎么样。 好的，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，游人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.9%。位列市属公园游客接待量前3位的是颐和园33.36万人次，天坛公园是32.94万人次，北京动物园27.2万人次。那么假期中啊，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的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精彩呈现，得到了100多万游客现场参与和1100万网友的线上参与。市属公园呢，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提供红色义务讲解500多次，游客在了解党史、歌唱红色歌曲、为祖国祝福、同吃国庆面的参与活动过程中呢，也是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爱党的熏陶与教育。市属公园中的一座座国庆主题花坛与100多万盆的鲜花绽放，天坛、北京植物园、北京动物园、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处推出线上线下科普体验项目，颐和园、紫竹院、玉渊潭等处也是在景区内开设中轴线申遗、导北京风情、园林文化典故等多类文化展览。市属公园和中国园博馆的3000多名职工和1000名志愿者在国庆节期间坚守岗位，升级服务保障，迎风守候、冒雨讲解，以温暖的微笑与高质量的服务为游客送去节日祝福。主持人。 那么假期过后了，市属公园当中还会有什么观赏的亮点吗？ 国庆期间的游园环境布置啊，特别是主题花坛将持续展摆到重阳节，多项金秋游园活动在国庆节后仍将持续举办，像颐和园第20届的颐和秋韵桂花节会延续举办，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用8000多平方米、15000多株菊类植物打造而成的菊花海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。此外呢，中国园博馆、景山、颐和园、紫竹院、玉渊潭公园的系列展览也将持续举办。京城最美的秋景啊，即将呈现。层层秋雨过后呢，银杏、黄栌、悬铃木、地锦、芦花与柳影、秋阳将在各大市属公园描绘出北京金秋色彩最美丽的画卷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非常感谢金旭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，国庆期间呢，乡村游、亲子游、主题乐园市场都呈现出了火热的态势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，红色游在国庆期间也是受到了游客的消费热点的青睐，电影《长津湖》国庆期间刷屏更是进一步带动了爱国热情。驴妈妈平台数据显示，相比2019年的国庆，红色旅游相关出游人次增长超过了 33%， 人气景区有天安门广场、中共一大会址、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地。同城旅行报告当中提到了，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的出游人次同比增长了230%，嘉兴、延安、井冈山、大同的红色旅游热度比较高。此外，飞猪平台还显示了00后国庆红色旅游订单量同比上涨超过了80%，长沙、湘潭、南昌、延安、井冈山是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。再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说，随着出游和返乡旅客纷纷踏上了返程的道路，国庆假期也是告一段落。7号，多家旅游平台发布了数据显示，今年国庆假期游客出游热情高涨，以京津冀、长三角、大湾区、成渝为代表的都市经济圈出游市场繁荣。同城旅游数据显示，受局部疫情的影响，本地游、短途游为今年国庆假期主要的出游方式，周边游定 订单同比2020年增长56%。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国庆假期环球影城开园的带动效应凸显，国内前50的主题乐园出票量相比2020年同期增长近20%。北京酒店的预订热度比2020年同期增长57%，酒店每晚均价598元，比2020年同期贵了100元左右。国内接待人数最多的主题乐园分别是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、北京环球度假区、北京野生动物园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。再来关注家住石景山区黄南苑小区的居民马先生，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，反映自家楼前去年进行了自来水地下管道改造，但在地面恢复的时候施工方没有恢复到位，致使现在下雨后路面积水严重。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。 马先生说，由于地面积水，很多老年人无法通过，严重影响日常出行。 这些老人们啊，要是一下楼根本就没法走，因为边上是那个花坛似的那种绿地嘛，有台阶，人都得走上面那个砖上面去。年轻的能上这台阶，那老人们出行都是很费劲。 记者首先将情况反映给小区物业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工作人员表示，有积水的时候会请保洁人员进行清扫，路面能否彻底修复还需要咨询相关负责人。 我们让那个保洁去看看能不能把它扫开， 就它因为那个地方低，所以说它每次一下雨就会有积水，能不能把它给垫高了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有那个积水了。 回来我跟领导说一下吧，因为这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 记者又将此事反映给属地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办事处，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过自来水公司与施工方，预计节后将会对地面进行修复。 之前咱们已经联系过了这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施工方，然后等节后那个施工方跟自来水公司他们协调好了，就会来给咱们修这个路面来了。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自来水，他也是找第三方当时施工的这个施工队来进行维修，所以呢那个三方都正在沟通和协调中，然后初步说是过了节后，然后可能沟通完了就会进行这个修复。 希望相关各方尽快修复路面，还居民出行便利。后续进展，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。 好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7摄氏度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。三种委托模式，任您随心选择。四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七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。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，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加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。 源纯牛奶，自然好品质。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，品牌秒杀，双十一大促，尽享更多优惠。三元，投入所爱，持续新鲜。尊敬的宾客您好，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 地处长安街畔，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，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，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。预订电话8501-55588。 聪明如你，智慧如你，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，中粮福林门营养加亚麻籽油，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。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，9月19到10月7，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，优惠多多，礼品多多。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。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6B区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鲜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